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207集， 江晨很快也听说了这件事儿，原本是不想理会的，后来听说前几名的队伍都有冠军队的人，又转念想到一件事儿，这才有些感兴趣。不过得承认，他们这个小队配置确实不行。可以把红尘拉过来， 他肯？ 当然得有条件啊。江晨了然，便找到自家儿子拉他进队。红尘要呛人哼了声， 不干。 你进队我删一个视频，你要是能拿第一我再删第二个。 拿第一也太苛刻了，你知道那都是什么人吗？ 知道。 所以你这不是摆明了给我画饼吗？这样，能拿前十你就删。 拿前十我还用得着你吗？ 你去拿一个我看看。 江晨扭头就走。 哎哎，回来。 红尘要呛人，不想错过删视频的机会，急忙叫住他。 一口价，前五。 前三。 红尘要呛人纠结一下，最终一咬牙， 成交。我把704他们也拉过来。 待定，不到逼不得已不叫他们，最好能全是陈星应援的玩家。 为啥？ 不为什么。 方景星笑了笑，知道这是因为他们在陈星应援的时间不多了，他们很久没摸键盘了，如果要打秋季赛，年后就得开始训练。江晨大概是再想给陈星应援留点什么。 这有点难办。 上赛季季后赛结束，倒是有不少人来陈星应援玩，但那都是买的号。他们新鲜够了，并和方景行与十方俱灭接触完，就弃号去找各自的朋友了。如今只剩下几个人，还都有固定队，怕是不太好拉。 你们现在能确定几个人？ 四个。 算上咱们吗？ 算。 还有一个是谁？ 香草甜甜。 啥？ 他努力回忆。 那妹子水平一般呢，为啥喊她？ 她有用。 能有什么用？ 你到时候就知道了。 红尘要呛人，怀疑地看着他，总觉得不靠谱。不过视频能删一个也是好的，他不再多问，跟着他们走了。江晨和方景行搞定完红尘要呛人，便找到了七号。不出所料，七号爽快地同意了，因为等项目公开，他就会离开研究院去干活，以后怕是没什么时间再上线了。这是他第一次玩网游，当然想做到最好，于是他也上了心，快速收集完各种情报，要给他们推荐一个人。 谁？ 炸子。 他用可爱的小萌音啧啧道， 这小子是个天才，前十名的队伍里至少有四五位大佬，据说和他有过一腿。 江晨点点头，在帮会频道里喊了炸子。两位大佬想组固定队冲排名，炸子他们都得到了通知，也都非常支持，但他没想到能轮到自己。 我行吗？ 看中的是你的情史。 成，我来，拉我进组。 红尘要呛人正在试图游说陈星应援里的那几个职业选手，根本没注意他们的动静。这时见他们确定了第五个人，看了看成员 ID， 回忆一番，觉得就是个普通的睾丸。 为啥？ 他有用啊。 又有用。 他开始怀疑这封印师是故意不想拿前三，好留个视频以后拆遣他。 我告诉你，要是输了，这可都是你的锅。 嗯，我的。 那你删视频。 我会根据你的表现酌情考虑的。 你这新人怎么一点都不懂得尊重前辈呢？ 红尘崖呛人敢怒不敢言，忍着打他的冲动继续去游说那些人，可惜收效甚微。因为职业选手一般都有比较要好的朋友，人家和朋友玩得好好的，自然不乐意来和他们组队。好在如意里有五个主播，其中有退役的选手，水平还可以，他们也都排在前二十里，不会拉低队伍的平均分。如今自家兄弟需要他们，他们二话不说就来了。江晨和方景行考虑一下职业配置，只要了三个人，现在就还差两个了。他们商量几句，把玩傀儡的如初叫上了，接着找到了顾问。 理由？ 你积分高。 顾问沉默两秒，见队伍里都是诚心应援的人，明白了他们的用意，便同意加入。十人小队迅速集齐，进入王座之战，疯狂排了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，直接冲到了第十名。众人目瞪口呆，以往他们口嗨十方俱灭基本不 care， 没想到这次竟然有反应了。他们看了看这个小组成员，十方俱灭、暗明、爱我两三场、顾问、红尘要呛人、魔听天、如初、山河无恙、香草甜甜、炸子。 顾问撇下了精进联盟，这是要组固定队啊？ 何止顾问，红尘、魔听天他们不都拆了？ 其实要大洗牌，他们这是想冲前五。 前五够呛，没见着还有心思带妹子的吗？ 等前十的队伍反应过来，肯定虐翻他们。 哎，不懂你们朝的意义在哪里？人家好歹都是一个服的，怎么着也比前面那些杂七杂八的好看吧？不说别的，咱就说说方队的人品。他要是想找几个厉害的帮手，你们以为有多难啊？他俱乐部的主力也在玩这个，你们看见他喊他们了吗？ 跨服排位是竞技场的机制，方景行他们不用是他们的事，咋这还值得骄傲？ 我寻思，这不是一群疯狗先喷的陈星应援没人吗？ 论坛吵得热闹，游戏里的王座之战还在继续。毕竟是十人小队，这些天除去一少部分队伍的成员始终固定，大部分队伍都是经常变动的。如今因为红尘崖呛人等几个人的空缺，几支小队也跟着做了调整，变得更强了点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